绘画。 您好。 您好。 您贵姓？ 我姓李。 您是李教授吗？ 不是。 您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李华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 哪位是安娜？ 我就是。 认识您很高兴。 我也很高兴。 您认识鲍尔太太吗？ 对不起，不认识。 这位太太是谁？ 她是我的朋友。